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务。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档案。 一场借刀杀人的阴谋，智慧与勇气的交锋，是谁企图窃取中国大陆的绝密情报？ 一个刺探情报的美国侦察机为什么会从台湾的机场起飞呢？ 茫茫高空，生死决策，千钧雷霆，一触即发。解放军一支神秘部队，缘何成为美军和国民党空军的噩梦？大案为您揭秘《热血铸忠诚》系列之《解放军击落美制 U2 侦察机》。 代号黑猫，台湾国民党空军中队频频进犯大陆领空，谁是幕后主使？绰号黑寡妇，间谍飞机号称不可击落，人民解放军如何应对呢？ 1962年9月9日，江西南昌，这一天的天气出奇的好，晴空万里，能见度很高。向塘机场东面的小土山上，远远看去，满山青翠的松树林，蓝天白云，群山绿树，这似乎是难得美丽的一天。可这美丽实际上却是博弈前最紧张的平静。 就在山上的松树林里，埋伏着4个导弹发射架，所有人都严阵以待，等待着这个作战帐篷里的指令。这就是地空导弹兵第2营的指挥帐篷。就在大家等待的时候，下午6点，突然一阵哒哒哒的电波声传进了指挥所的帐篷。营长岳振华收到了情报，福建海防前哨雷达发现了 U2 飞机一架，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，向福建方向飞来。7点37分，雷达情报站又爆出 U2 距离500公里。这些情报同时也随着电波飞进了北京，飞进了空军指挥所。岳振华身边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来电话的正是在北京空军指挥所里的空军司令刘亚龙。岳振华同志，你看到 U2 出来了没有？把它给我揍下来。甚至于还不仅仅是空军司令刘亚龙，连周恩来总理也一直心系着打掉这个 U2 飞机的行动。那么这个 U2 飞机有什么特殊之处吗？打掉这个飞机的行动为什么让如此多的人这样重视？ U2 是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于1954年研制出的单人单发动机高空侦察机。这款侦察机堪称完美，它的机翼宽广，可以覆盖整个篮球场。强大的滑行技术使其能飞到27000米的高空。不仅如此 ，U2 的最大航程超长，续航时间持久。在它机腹配备的地形照相机，可以提供长达3500米的盘带式胶片，精度一流。地面上5厘米大小的物体都能拍得一清二楚。不夸张地讲，这款侦察机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高空侦察时代。美国人自信，这是一款不可能被打下来的侦察机。 尔侦察机的官方昵称是蛟龙夫人，但也许正是由于其卓越的飞行性能以及凌厉的侦察能力，中情局的特务们更愿意称呼这种通体黑色的侦察机为黑寡妇。1954年年底，U2 被美国当局用于高空刺探全球情报的任务。可是一个刺探情报的美国侦察机为什么会从台湾的机场起飞呢？1958年10月，蒋经国的家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美国中情局驻台北办事处负责人克莱恩。克莱恩向蒋经国提出了一个合作的计划，由美军提供侦察机，台湾当局提供飞行员，共同组建一个飞行中队，对大陆纵深进行侦察，侦察所得情报双方共享。可是以美国当时先进的技术水平，完全可以独自窃取情报，不需要以共享情报为代价寻求合作。美国提出这样一个合作计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，美国将中国大陆当成假想敌，急需掌握中国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的情报，以增加谈判的筹码，于是想到派 U2 深入到中国大陆侦察。但是考虑到一旦 U2 飞机在中国大陆上空出现飞行事故摔下来，间谍计划暴露，美国在国际舆论中就会很被动，所以美国决定与台湾当局合作，由台湾方面出面执行这个不可告人的任务。这样一来，即便 U2 遭遇意外，美国政府也能找到推卸责任的借口，从而避免陷入国际谴责的泥潭。 这显然是美国方面的一招借刀杀人。那台湾方面会怎么想呢？他们会不会同意这样的计划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此时虽然新中国成立已将近十年，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依然是野心难平，蓄谋反攻大陆，他理想中的靠山自然是非美国莫属，而且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也是蒋介石迫切需要的。如此诱惑的买卖，蒋介石是不可能不做的。 于是蒋介石指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与美国中情局签约，随后双方以气象侦察研究组之名为掩护，秘密成立了国民党空军第35高空侦察机中队。由于执行任务要像猫一般狡黠，神出鬼没，所以也被称为黑猫中队。1961年9月，通过监听通讯、间谍密报等手段，美国中情局已经划定了解放军导弹基地的大概位置。1962年1月13日，黑猫中队成员陈怀生驾驶 U2 从台湾桃园机场升空，直扑西北而去。 这么来回一扑，就扑了5000多公里。返航之后，单为了复制侦察电子记录，就花了20个小时。照片冲印整整2天。1962年1月16日，所有的照片被送进了美国中央情报局。我们这里有一份绝密的档案，解密于2004年。这正是黑猫中队首次进犯大陆时拍摄的照片，就是根据拍摄的照片，美国中情局整理分析了当时的大陆导弹基地的情况，得出的结论让他们是乐开了花。他们开心些什么呢？第一，他们刺探到了绝密的情报。第二， U2 的最大航程是5700公里，足以遍及中国大陆的每一寸土地。而从获得的情报来看， 中国大陆目前只有几个还没有建成的地对空导弹基地，能把这 U2 怎么着呢？1962年2月23日，北京北锣鼓巷空军指挥所的作战室，高大透亮的大标图板上，一个蓝色的图影在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，图影像空中飘荡的一只风筝，风筝下面拖着一条细长的尾巴，这是飞机飞行的轨迹。这条轨迹起自台湾桃园机场以北的海面，从福建马祖岛上空进入了大陆，沿南昌、九江、武汉、郑州一直向北飞去。作战室中央摆着一张特大型的圆桌，桌面上铺着军用地图，地图上覆盖着一层透明的玻璃纸，几个手上拿着红蓝铅笔、戴着耳机的标图员正俯身在玻璃纸上专心致志地标注着，周围人的目光也都紧盯着标图员的笔尖。扬声器里传来了最新的消息，敌 U2 飞机一架，高度1.8万米，速度每小时750公里，方向270度。眼下迎着敌机前进的方向，内陆纵深机场已经有几批歼六战斗机起飞进行拦截，它们变成标图员笔下一只只红色的箭头，向着敌机的方向飞去。歼六上升到1.7万米后就不再上升了，可 U2 此时的高度已经攀升到了2.25万米，速度也达到了每小时800公里。随着歼六下降下降，最终在标图板上消失了。作战室里飘起了淡淡的叹息声，纵时差5000米，这已经不是美制桨机 U2 第一次串入大陆并且平安无事地飞回台湾了。黑寡妇来势汹汹，可中国人民解放军明明可以侦测到 U2 的飞行轨迹，为什么就是无可奈何呢？我们从一张照片里能看到问题的所在。这张照片是黑猫中队队员训练时候的照片，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飞行员穿的并不是普通的飞行服，而是一种特制的压力服，为飞行员量身定做，就连手套都是根据手指的尺寸缝制而成的。为什么他们驾驶 U2 需要这么穿呢？一个字，高。U2 的飞行高度最高能达到27000米，这个高度已经是属于内太空的范畴，而这也是解放军难以打下 U2 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解放军当时拥有的防空武器只有雷达、高射炮、歼击机以及从苏联引进的萨姆二地空导弹这几种类型。空军中有人把这些武器对 U2 的作用概括成了三句话：看得见的打不响，打得响的够不着，够得着的挪不动。意思是雷达有把握发现 U2 目标，但不能用炮弹击落 U2， 这叫看得见的打不响。高射炮、歼击机都能用炮弹击落敌机，但高射炮的射程和歼击机的最大实用声线都达不到2万米，对 U2 无可奈何，这叫打得响的够不着。唯一能打下 U2 的兵器只有萨姆二，但萨姆二是专门作为要地防空用的，兵器结构笨重，阵地条件要求很高，而且仅有的几支部队都在担任重要的保卫和科研任务，没法轻易挪动，这叫打得着的挪不动。 面对如此难对付的 U2， 中国人民解放军就真的拿他没有办法了吗？当然不是。 1958年10月6日，在北京清河镇空军高级防校小礼堂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正式成立，起始编制为3个地空导弹营。当时为了保密，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给地空导弹部队起了一个代号543，因此这支部队也被称为543部队。1959年10月7日，击落美国高空侦察机 2B57D 的正是这支部队。如今 U2 来袭，543部队怎能任由它肆虐大陆上空？ 飞机是一定要打的，但面对 U2 这样狡黠的高空来敌，自身条件确实有限的情况下，怎么打是一个难题。从现有的武器中看，只有苏制萨姆2地空导弹能打下 U2， 而且在过去就曾经有过成功的案例。 1960年5月1日，苏军击落一架美国 U2 侦察机，当时使用的正是苏制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。这种导弹1953年研制成功，1957年开始配备部队，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探测目标，主攻远程轰炸机和高空侦察机，三发导弹齐发时命中率可以达到 95%。 既然只有这个萨姆二型地对空导弹能打下 U2， 那就只能在他身上想办法了。挪不动也得想办法挪。在经过反复研究，报请中央军委领导认可之后，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做出了指示，引蛇出洞，拖着导弹打游击。 但当时新中国引进的萨姆二导弹数目极为有限，总共只有5套装备，共62枚导弹。新中国当时整体防空体系还远未达到苏联打 U2 时候的水平，随着中苏关系发生变化，苏联的军备资源也继而停止供应，因此每一次的战机都显得尤为珍贵。 挪是下定决心要挪的，可是挪到哪里去打伏击呢？中国这么大， U2 下一次会飞去哪里呢？ 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是什么样的决断决定了543部队的去向？543部队最终将何去何从？又能否赢得这场多回合的博弈？答案正在为您揭秘。 空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把1962年上半年 U2 入窜大陆的时机、条件、国际国内大气候、小气候的历史背景等等梳理了一遍，一次一次进行推敲，希望能找出敌人的意图和规律。参谋们发现 U2 总共窜入11次，其中3次到了西北，显然是为了侦察核试验基地的，另外8次活动是在东南沿海。这一年是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闹得最来劲的一年，他对于大陆的福建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广东、湖南、湖北方面的大小军事行动特别的敏感，一有风吹草动就放出他的宝贝 U2。 空军参谋们多次分析讨论，最终发现U2 的11次飞行轨迹中有8次重叠到了一个城市南昌。进军南昌伏击 U2 的任务交到了地空导弹部队，也就是543部队第二营的手中。这个营本来是在北京担任保卫首都的任务，此时要从北京拖着导弹走那么远的路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单是一具导弹发射架净重就是11吨，这一趟 一共四架，还有些什么天线收发车、指令车、发射控制车等等，用途各异的大卡车和一些精密的仪器。二营的装备足足装了65节火车的车皮，除了装卸的难度，还有一个大难题：这么大的运输，怎么保密呢？我这里有一件当时二营运输时候穿的工作服，我们来看这个位置，写着中央勘探队，很明显，这是为了掩盖二营的战士们的身份。这个创意啊，还是来自于一根雷达制导天线。这个天线形状很特别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极难伪装。最后，二营战士想出一招，把这天线包裹在四根碗口粗细的杉木杆里，外面套着篷布雨衣，俨然一副地质勘探队用的钻井架。这个打扮十分巧妙，连带着把地空导弹营也改成了地质勘探队的称呼，把全营人的军装都换成了地质勘探队员的蓝色野外工作服。伏击点也选好了，不能挪的也挪了，似乎万事俱备，就等U2。且慢，还有一步重要的棋要走。 1962年9月7日，解放军一个轰炸机大队从南京起飞，降落在南昌的向塘机场。隔天9月8日，解放军一架大型轰炜机杜四以8000米的高度从南京飞到江西。 南京地区的轰炸机群如此突然的出动，向福建方向移动，蒋介石必然是坐不住了，他势必得了解了解大陆方面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其实解放军这一切的调动都是诱敌之计，为的自然是确保U2一定要来南昌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北京天坛公园的72长廊里，曾在天坛公园工作43年的李维仲正绘声绘色地给游客们讲着天坛益母草的传说。 这个闲来没事给大家说段故事，说什么呢？咱们住在天坛边上就要说天坛的故事，我今天给大家说一段天坛益母草的故事。 在天坛公园原副园长、总工程师徐志长看来，天坛象征着中国文化中天和地的关系。 这宇宙观呢，就是对天的认识，对大自然的认识，天人协和。联合国给天坛的定义说，这个宇宙观曾经指导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展。怎么来使大自然顺应我们农业生产呢？

北京时间二十一。